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歡迎翻嚟呢個有食唔食？我哋真係一路食一路做緊呢、這個啊，唔係係足球頻道嘅第二節。而家就九點二十幾分嘅。 你就一食，我就好多嘢都冇得食。 唔係以後禮拜五，你以後禮拜五呢個 red 減冧咗個網站都幾好。係啊， 我驚遲啲會 有 party 有人煮飯、啊。 OK， 翻嚟答翻啊， 係咯。 唔係答佢嘅，其實阿 Steven 有 Steven 嘅心聲啦，阿仙奴阿仙奴擁趸啦，我自己有咁嘅睇法嘅，即係我自己，即係我覺得我好反感啊！睇到賽後啊雲家嗰個訪問咧，咁我覺得一樣嘢啦，即係啲阿仙奴球迷咧就唔好再墮入佢啲陷阱啦，即係佢咪又係轉移視線，你係輸咗就係輸咗噶啦，但係喂你講洛賓嗰兩個十二碼，嗱我覺得你第一個十二碼 OK。認同係十二碼嚟嘅，個紅牌， 個紅牌壓翻嚟。 你見到個你個咁你個球個最後個判決係個球證係要俾個 strict red 俾舒醫生嚟，咁你可以話係哦佢啲氣好，咁佢洛賓嘅氣好咁樣壓到，喂壓唔壓到唔係佢控制㗎，呢個第一樣啊。第二樣就係、是、你嗰場第二回合嗰場波係一比一就係一比一㗎啦，嗰、那個波90分鐘你。你屌柒洛賓呃嗰個十二碼， 即係入到 同嗰場波其實嗰個關係係唔大 梅拿射失咗嘅， 唔使你屌啊雲家，係人都知道洛賓係咁樣，係成日都係咁噶啦，係咁有 慣犯， 佢都唔係針對阿仙奴啊，我覺得佢成鳩日都係咁噶啦。咁同埋你嗰球波，即係我覺得你又喺度轉移視線啫嘛，你係輸咗咪輸咗咯，即係你喂成個訪問大部分都係講洛賓。又喺度抽佢水，又話誒佢係一個 world class player， but also a world class diver 咁樣，又喺度講得大扎啲嘢。咁但係嗰啲嘢係冇意思噶嘛，即係唔係我、我唔係怒氣，我只係想講佢鑊都係咁嘅。咁你而家 OK 咧，仲有領隊個 講埋先啦。 OK 三月其實咪所有嘢咪差唔多咪一樣，每一年嘅三月阿仙奴都係咁噶啦，傷兵好多。跟住咧，十六强或者八强阻紧咧，欧联就会出局。 唔系、哦，今年上面 OK 噶、哦。 今年 少少噶咯。 啊，喂， 今年 你而家已经又开始嚟啦。你喂，全部 key player， no Ramsey，no Wilshere，no 奥斯尔 ，no 和确特，差唔多。喂，主力嗰啲都冇晒噶。 但系仲有啲费明美西利加苏拿， 即系又系一对 伦伦斯基嗰啲啊。 咁你话个 squad 喂，佢系因为个 squad。强咗，相对强咗嘛，但系你嗰啲 key player 都系开始冇啦，仲有啲你冇伤嘅 Giroud 都开始耷耷地啦，即系差唔多，其实每一年都系，咁你系今年即系唯一好嘅就系、是。但係個 FA 級好重要啊，咪就係攞埋個 FA 級，咁其實就已經好開心㗎啦。 你唔好講呢句，唔該。唔好講。 幾年前我咪啊，我恭喜定嗰個聯賽杯咪冇買 咯。 係啊，即係你想即係唔係我想即 係打翻 阿 Chip 咧。即係你其實你話喂，你話點解唔重要？梗係重要，唔係話俾唔俾錢。喂， 一個呢、這個係成十年接近十年嘅一個 trophy 啊，梗係攞咗先啦。喂，唔好再搞咁撚多嘢、真係順風順水。 我明啊，但我以 攞個足總杯先啦。 但我以一個利迷嘅角度講俾你聽啦、即係早兩年 我攞唔覺得你應該以一個利迷嘅角度嚟睇阿仙奴。 我早兩年其實我攞咗聯賽杯冠軍，攞咗足總杯亞軍，我都唔特別覺得掛復興。喂，之後幾個月杜格利樹就炒咗啦。 喂， 係咪先？ 大哥，你嗰隊波 係聯賽啊嘛， 年。是冇乜問題，喺攞 trophy 冇乜問題，歐聯都攞過大佬、 啊。 你而家我都，所以我話你唔好用一個利物浦嘅角度去睇阿仙奴。阿仙奴呢個足總杯梗係要攞啦，非常之重要，你咪攞咗佢先咯。 唔係，同埋我打多一搭 trip 咧，係即係得罪啲講嘅係近呢十年嚟，即係除咗好近對曼聯追嗰屆之外，我諗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即係你用利物浦同阿仙奴稱，阿仙奴係真係一個真標嘅分子，無論喺英超度又好 ，whatever 性。但係你、利物浦係始終都係。哦，可能是三三四四嘅，咁但係你對於阿仙奴球迷嚟講就係話，你一路都講緊係一隊真標嘅分子，但係呢咁多年嚟你冇一個 trophy 啊嘛，咁、而呢一個足總杯其實，即係我想話點解會喂真係一個好好、好好， 但係我嗱，我想抽個水先，我唔係想抽阿仙奴水，但係阿仙奴對上幾多季攞第四先，即係我唔係話阿仙奴唔係真標分子。即但係佢其實拋離咗都已經一段距離嘅咯喎，又 嗱，你話今季嘅英超，成個英超 OK，、其實最後嗰個結局最完美就係咁啦，最完美就係曼聯跌出第四，大家好開心啦、然之後跟住車仔 OK 攞冠軍，咁佢哋當然亦都好開心啦、OK 阿仙奴 弊 喺翻個第喺翻個 top 4 喺翻個 top 4入邊，咁佢哋要達標喎，佢唔會反感嘅喎。如果再加埋只足總杯，咁阿仙奴好開心啦。利物浦又好簡單啫嘛， 前 四攞到個第二，哇 ，what a surprise！ 弊啦， 歐聯又有啦，喂，咁啊全部開心咯，係咪先？ 弊啦， 係除咗對曼城，大家冇感覺嘅啫嘛。是咪先？咁最其實就已經係最好噶啦，所以唔即係可以分雲，好似一個勁歌金曲咁啫嘛，全部攞到大家應該攞嘅嘢啦，咁啊最開心。 其實我想補充咧，頭先講嘅嘢就係我個心聲係想講就係話追上咁多年，可能有好多因素，即係一啲未必係球場內嘅因素，即係可能球會嘅管理或者各樣嘢係有啲limitation 啦，喺個錢銀各樣嘢啦，呢、這個即係呢個係不能避免嘅，大家要即係要講下先嘅時候，不能避免一個問題就係、那個球場問題。好啦，今年水又多咗， 系 出年亦都有啲新 票馬啦，個贊助商啦。 你睇到今年開始有啲個，好似頭先傑斯講最重要嘅 point， 就係個 squad 係 完整咗啦，完整咗 多咗嘅， 多咗後備啦。 好啦，你真係叫做由我當打 你頭先第一節咧，你就話你希望雲家就做翻好啲個輪換啊嘛。 呢、這個係你該嚟，你要做好個輪換。嗱，今屆個輪換， 我代表雲家答你，佢一定做唔好嘅。佢改唔到嘅，真係嘅，信我啦。 唔係 ，anyway 啦，你 好， 你中意咁講冇問題。啊、你講信你，你 真係㗎，佢都係會打到每一個 OK， 由最 top form 去到傷咗出嚟，要好長時間去 pick up 呢個我唔知點解，阿仙奴嘅球迷可能比我更清楚，我唔知點解每一個都係咁樣嘅，係咪？即係傷完出嚟就打唔翻個水準㗎啦，好多好大部分啦都係咁樣嘅，所以其實都係即係。你好難改嘅有啲嘢，咁、但係我覺得你而家目前嚟講、今屆比以往即係起碼、喂起碼唔係有幾大街空啊個足總杯喂大佬曼城跌埋出去即係拍硬手掌啦即係大佬跟住對住韋根跟住再下一 round 唔係侯城石飛聯啫 韋根唔易食啊大佬你睇完嗰場 冇撚得輸㗎啦你信我啦今次一定 大 家今年係一年即係除咗曼聯球迷之外，大家都開心嘅一年嚟嘅。你放心，信 我。我覺得曼聯真係咁差。 我讀少少嘢啦，咁 EV 都支持我嘅論點啦，起碼咁佢話咧，足總杯咧係唔會令老細科水嘅，要老細科水咧就。即係下季，但其實佢下季都覺得老細科水咧樂觀嘅，睇讀埋先啦。咁因為飄馬嗰筆贊助費就會做呢啲嘢啦。咁同埋暫時嗰個 shopping list 咧 ，EV 就覺得預計都會有一個中鋒啦，因為第三中堅啦，或者預一個後生啲嘅後生中堅啦或者一個右閘嘅，因為沙格拿續約嗰度個問題都係在纏繞住同一個後備門將。 我再博多一次 EV。OK， 你攞唔攞個足總杯？你嗰間球會都唔係一間科水型嘅球會嚟㗎啦， 啱唔啱啊？喂，大佬，你想科咩水啊？有 homegrown players， 有 young players 噶嘛？ 嗯， 即系喂，嗰个从来都唔系阿仙奴嘅传统嚟嘅，你想去科咩水啊？你就算佢攞联赛，我都唔觉得；就算佢攞联赛冠军，我都唔觉得阿仙奴会突然间会科水出嚟啩？ 嗯， 但喂， 咁啊，不过今年 理财 谨慎理财， 谨慎理财，大家都清楚噶啦，唔使要再重复一次系嘛？咁我都真系冇。唔存在嘅喎，呢個 point。 咁如果你用你咁諗法嘅話，其實佢唔會買奧斯爾啦。 嚇、啊！ 即係如果你咁樣用咁嘅睇法嘅話， 唔係咁佢買奧斯爾係因為咁多年都積聚咗啲 係一個意外嚟嘅 球迷嘅怨氣啊，壓力啊，你今年都要交功課之如此類㗎啦。 唔係你可以 我哋都當係一個 surprise。 O K， 你可以當係咁樣睇 出嚟。 O K， 係啊。咁啊，即係我唔覺得會太過有大因素啦，但係亦都唔需要理咁多啊。最緊要開心一次啊，攞咗個足總杯先啦、啊。係咪 你唔好再講呢句啦。 有乜都講過啦。 真係話俾你聽，因為你呢句説話，我下季就唔再做足評。喂，咁啊 ，anyway， 我哋再讀多 翻啦。 Soccer Wise 嗰邊嘅網頁咧，就阿柏直興啊，好耐冇見嘅柏直興。咁咧，佢都想講下少少場嘅。咁佢想讚一個球員嘅，就係盧士基。咁啊，亦都續咗約啦。咁佢就話咧，佢下半場出嚟代奧斯爾咧，佢真係好有感染力，大家都唔會懷疑佢技術同天分。由佢踢多蒙特嘅時候，已經踢得好出色㗎啦。之後去咗亞記咧，雲加路都冇擺佢喺最佳嘅位置啦，成日都係偏左嘅中場。呢個對佢嚟講係個局限。呢一兩年咧，睇佢踢波越嚟越球味。我唔係話佢屈屈不得志，但係佢一路都俾人低估咗。咁我會覺得就我回應阿柏直興啦。咁其實局限咗佢有少少嘅，咁但亦都另一方面要讲嘅就係佢本身都几玻璃啦，伤亦都算係伤得 同埋 几 出一个左手边又唔係好完全局限佢嘅。 係啦呢个真係 同埋佢都适应到嘅。咁同埋我好似阿 Steven 你讲啦，佢有好多长嘅时间佢自己要受，即唔係要受伤，係佢自己受伤啦。 同埋佢初初嚟嘅头嗰一两季亦都不你都柏正可能都你即係我都同你讲返。佢提頭一兩季咧，曾經何時嗰段時間佢拍住希比、發明尼發比咧，嗰條中場線係 OK 嘅， 係啊， 亦都試過係增，即係真係增 增標，真係增標， 試咗十年嘅。咁所以其實又唔可以話完全局限咗佢嘅。不過 anyway 佢嘅續約咧，我係開心嘅。 嗯， 當然啦， 唔使喊， 哇，就吐血啦，唔好 啦。我係啱諗起話，即係話有冇揾到好嘅除咗魯斯基啦，我覺得咧阿仙奴仲有兩個球員咧。睇得好嘅，起碼上半場睇得好嘅，就對中堅，即係Marisaka拍住華美倫咧， 唔係高斯 森，唔係拍高斯安尼咧，夾到文素基治嘅，即係如果喺上半場嚟講就嚇，咁啊就呢個即係較為係可以揾得到，咁但係整場波其實唔精彩嘅，呢場波即係冇預期中咁精彩嘅。咁啊， 喂，講到阿記講多少少嘢啊，頭先 off mic 都講過，好似話傳聞話馬天尼斯啊，即係愛華頓嘅領隊，有可能會係一個 long term replace 雲加嘅一個 接班人係咪？ 接班人， 傳個咁嘅消，有個咁嘅新聞傳出嚟啦。因為最大問題就係上個禮拜或者對 馬天尼斯 係，而家搞愛華頓 係啊呢個，即係又係啲英文字母啊個尾。即係一去到又變咗馬天尼 B 㗎啦，係有危險啊！唔好呢個唔得。 又你 咁我呢啲都係大家估嘅啫，亦都係報紙推測。因為其實咧到而家咧，其實應該喺冬季轉會窗之後咧，應該會有消息宣布係雲加續約嘅，但係到而家都冇 announce 啦。不如你咁講啊，如果足總杯嗱佢真係攞唔到嘅，咁佢辭唔辭職先？今年 唔使辭職噶，係約滿 升職， 係約滿， 約滿，唔係約 滿，升職， 仲未個續約， 唔係 又續約， 而家呢個講法咧，財務總監 OK 嘅， 估計 而家呢個講法係升佢上神台嘅， 係啦， 係， 哦，咁啊得嘅，差唔多啦，都係。 我講起新聞， 一早應該上 嚇， 講埋 其他嘅新聞啊， 講埋邊單先， 即係啲， 唔係因為我仲有場未講喎， 講埋嗰場先啦，講埋嗰場先， 咁啊嗰場簡單講埋佢啦，Ace 啊，唔系呢个 马体 主场对 AC 啦， 4-1 啦， 超回合。 咁就其实整个过程就即系临尾嗰两球都好尾先入嘅。咁啊我又感觉上觉得 AC 就唔系话打得太差嘅， 唔差，绝对唔差。 但系 都打得唔差， 佢系想反底嘅，即系起码有种态度先。即係我哋呢個禮拜 表現上係好 在成日講態度啊嘛，我哋就講態度，佢個態度係好嘅。 因為四隊裏面佢距離最死一球啫， 一球 係啦， 但係賽前咧， 因為我啱啱就係賽前嗰晚咧，我就同個意大利人食飯嘅喺香港，咁啊跟住 佢又咪又係 AC 球迷啊？ 嚇，佢唔係，佢係唔知石耶納之後基爾和嗰啲嘅，因為佢住喺嗰邊啊嘛。咁就但係我哋都係我同佢大致上都係覺得一球都追唔到嘅，即係都係反唔到底。係啊，即係 唔係你見到佢 AC 主場嗰場，你都見到其實係唔係太有能力去可以撕破到馬體會嘅防守嘅。即係你見就算佢好努力都好啦，其實佢嗰啲攻門都係麻麻地呀，即係要有一啲比較立啲嘅佢啲攻勢。 兩邊啦，如果你有馬體，我哋預期我哋第一 round 呢，其實我哋都預計過，就話 作客應該已經掉咗， 打得好保守。OK， 咁然之後返到嚟呢，我哋都提過就話呢隊波返到主場呢就唔係嗰隊波嚟，迪亞哥斯達惡咗好多啦， Raul Garcia 惡咗好多啦，即係好多人譬如話仲有 艾達杜蘭啦，高機啦， 艾達杜蘭嗰場波你問我打得最好， 好好多， 打得最好嗰個係佢，咁仲有啊高機啊嗰啲全部，你喺返個主場就強咗好多，同埋呢隊波強呢係有 整體 性特性，就係話呢隊波係最適唔用唔使 possession 嚟贏你嘅， 係 真係㗎，俾曬你 AC， 你追你急啊，你攞撚埋佢個波，總之你俾翻幾次 counter 我搞撚掂啦，或者俾幾次我咧係人多打少就得㗎，係兩三招夠㗎啦，你唔使使多㗎 AC 仔咁樣，即係咁樣嘅，咁所以呢隊波係好得意嘅隊波， 好難應付， 係啊，咁亦都我覺得成場波有少少睇住佢嚟食咯，但係 AC 譬如你話邊個入波先？我記得好似係 有卡卡入波嘅，卡卡入波，但係就唔係入波 係。 是马体会入先的。 三分钟地下高哥 马体 的。他入了那球那球高机左手边斩入去他就伸长只脚插入。他入了那球之后呢大部分时间你俾 AC 做任够你做。咁你佢做返球一比一啦。但你见到佢即係AC 个主动性係 OK 嘅。咁但你赛后譬如话意大利嗰边就喺度屌鬼啦，即係就屌巴洛迪利就话打得好差啦。我又麻麻地认同嘅。 巴洛迪利啱啱相遇， 我真 係 麻麻地 讲。 你见第一球嗰球波喂唔係巴洛迪利第一时间喺个中间好撚靓嘅波一用晒腰力一分过去进攻路线右手边俾保利保利出个波俾阿加加顶嘅波。嗰个波真係喂嗰个波唔系佢助攻，但系助攻前嗰一脚系最撚难俾嘅，不是包迪嘅其实做晒嘢。你咁问题系成场波你唔见到佢太多表现系我觉得两样嘢啦，第一队波根本成队波都唔系太过话围住包迪嚟踢嘅呢队 AC 米兰。仲有就系其实呢即係我諗呢一季嗰個 AC 個筆制呢，其實其中一個未必係主要原因，但你見到有時卡卡踢波呢，今時今日三十幾歲呢， 唔可以再做 喂唔好再係呀，唔好成日再以為自己係英雄啦，好多場波都仲係咁樣，即係好毒食。 但係嗰樣嘢我覺得就 俾曬佢 嘅，其實但係我覺得呢樣嘢我比較原諒卡卡嘅，其實卡卡以往最 fit 嗰陣佢踢嗰種波呢真係佢唔使理其他隊友嘅，佢真係可以自己去同自己交。 我明啊， 但係呢樣嘢就佢冇隨住個年歲， 係 冇咗速度而去調整囉。 到啊， 因為佢唔同，即係有啲球員，譬如你好似派路，佢可以慢慢墮後或者改變。 冇錯， 但佢本身一個冇乜爆炸力嘅球員。 其實如果即係期望佢如果可以打返啲有路數嘅波， 係 你咪俾。 咁我覺得啦，主要係因為你冇好好嘅隊友可以配合到佢。因為其實而家陣中咧，我自己覺得咧，散手波嘅球員係好多嘅。即係包括阿笨啊，其实巴洛迪利都系散手波，佢自己都系唔系好夹得到球员啊。 系 普利啊，呢啲都系咁，艾曼纽神后防呢啲都系咁样，所以根本上呢队波，我谂今季你都系要觉得系要 way off 噶啦。希望你下年做军可以做得晒 噶啦，即系同曼联同一命运啊，都差唔多又系乜都冇晒咁滞噶啦。 系 咁，你都呢个都出埋局啦。咁曼联即系等过多一个礼拜，其实都系差唔多一样噶啦。咁所以就即系呢场波，我谂就正路嘅，我哋都期待馬體再行前多一步啦。咁都唔知幾多手， 我諗即係邊一隊抽到馬體都真係喊三聲， 係咪？ 一真係好難應付，即係打兩個回合要贏佢，實在唔容易，實在唔容易。 八強你都仲想揾弱隊，即係揾到啦。 但係都唔係話喎，就算你而家進級到嗰幾隊咧， 梗一定有一隊。 係邊隊？ 咪你嗰場咯。 边度？ 系马体场咯， 我老豆啊，都出赢都系弱队， 都系啊， 都系嘅，啱嘅，啱嘅， 一定系在八强里面最弱队。 推晒边个我都唔记得。 奥林匹亚高斯， 奥林匹亚高斯， 边队出嚟都 想记得啊，真系。 唔系，有机会反底嘅，放心， 有机会嘅，有机会嘅。 我希望你反底啊！ 我觉得系有机会反底喎。 系啊， 系啊。 吓， 只要搵人请阿和爷 B 佢嗰晚去食饭得噶啦。 吓，系啊，费住嚟搞一搞都 OK 噶啦。 系， 欧联啊，系咁啦，讲讲欧霸啦， 欧霸系， 咁交代下啲赛果先啦。 系， 嗱，巴素尔就0-0啦，拿波里就作客波图就1-0落后啦。 系， 华伦西亚就3-0赢呢个话呢轮， 呢个系保加利亚嗰队波， 系咯， 输 咩？ 嗱个唔知咩咩斯啦吓， 系咯，跟住艾克马尔1-0， 卢多格拉唔系 好难读， 卢多哥尼斯咁样。 嗱呢个二甲内控就祖云达斯就1-1和咗费伦天拿啦。 系， 睇下先，仲有边队咧？ 另外里昂啦就域陀利亚比新啦赢4-1啦。 系啦， 系西班牙嘅内控就系西维尔输俾呢个不迪斯都几难， 真系咧。不迪斯贝迪斯咧， 喺西甲就和到。咁样 系啊，但系有文有路喎，出队作客，而家攞住两个作客入球喎， 真系估唔到啊， 真系估唔到。 仲有讲埋 last 嗰场， 系 热刺 1-3 输俾奔飞加。 OK， 嗱我讲两场啦，少少讲两场啦，就咪讲两三场啦，睇先啦。拿波里咧就一定唔好 write off 佢住啦， 啊 一球啫， 尽晒力啦嗰场， 系 你见到系欠少少运气， 所以就下一轮咧就嗰啲场应该要大家要留意住要睇嘅。咁啊，仲有一场咧就早记对呢个 费伦天拿 咧，就真系即系我觉得咧就抵佢死嘅，抽穿啊！ 唔系我谂 赛前咧，呢早记啊出咗个即系我唔记得边条友系早记人，唔系球迷， 又 系 好多啊！ 佢话佢就唔知啊，佢话费伦天拿咧 is good for lunch 啊 ，and also good for dinner 咁样啊！屌你啲狗 唔系咁，但系佛罗伦斯都好似系真系多嘢食噶嘛， 系嘛？唔系即系佢话你对波易食啊， 我知 啊，系咁。 但系 啊，唔系逐 但系我觉得佢上场就算联赛场都好辛苦先赢到噶， 唔系 我唔明 啊， 我唔明点解可以咁样讲？ 点可以咁鬼臭？ 系咯， 咪臭转咯，所以就 系咯，咁所以就。呢场就即系 和咗啦，咁啊最伤对方攞嗰个作客入球啦， 咁啊睇下会唔会可以踢走呢队走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啊，早人早记今季喺个欧洲嘅赛事咧，都真系未冇乜点踢嗰场好波嘅，咁啊继续系咁嘅风格啦。另外一场咧就真系要讲下热刺啦，1-3啦，最后两个领队冇 shake hand 啦，又系 吓点解咧？ 三球嗰个波人哋入到第三球咧，嗰个领队系咪 奔飞加个领队？ 乜鬼啊 ？Jesus 唔知乜鬼啊？我姓唔记得咗。嗰条友咧就走埋去阿 Tim Sherwood 度咧，就递高三只手指，即系 三球， 三球啊！要你三球啊！昨晚都死啦咁样，即系咁样， 即系串佢啦， 串鸠佢啦。咁啊，跟住就咁啊，又系真系冇捻晒面嘅主场，屌你大佬，即系1-3咁啊！输波啦，咁啊赛前我记得就因为赛前其实热刺有啲新闻啦，因为最近嗰个form跌得好犀利啦，开始跌啦，咁Sherwood就出嚟讲就话，即系叮嘱啲球员就系又系 attitude。都系 attitude， 就话啲 attitude 要第一分钟保持到第95分钟， 系 唔好成日一到尾就跌窝，因为佢好多场都系临尾跌窝嘅，包括输俾车仔都系啦，开始即系都系嗰啲咁样啦。咁咁然之后就即系同埋又会唔会炒领队啊？咁啊高层又出嚟话会 back 啊 Sherwood 啊之类之类啦。咁啊 Sherwood 亦都话我哋要噶呢一杯 Europa 冇得流力噶，阿仙奴嗰场就阿仙奴呢场就呢场，咁啊屌你个尾又系搞啲咁嘅嘢出嚟， 两头。到岸咯而家， 唉呢队热刺咧，即系有咩睇法咧？ 唔系啊，讲到热刺咧，即系由佢换领队开始，我有个睇法就觉得，即系我作为一个利物浦球迷角度咧，我系觉得呢队波不足为惧嘅。 嗯， 咁点解咧？就系其实你睇翻之后啲赛程咧，呢队波咧对住前个佢嘅球队就俾人大炒，下下炒4-0、5-0、4-1、 5-1啦。 对下 对 利物浦又输啦，对曼城又输啦，对车仔4-1啦，佢就系赢到佢名。即系佢排名以下嗰啲，有时仲会和添。 系 根本上呢队波其实搞死咗队波，真系老细令到成个 翻名佢应该叫 top six 嘅恩物嚟嘅。 系 即系 top six 嚼牙。 根本上头 for dinner and lunch 嘅， 差唔多头四名对亲佢都数，主场坐下都有机会赢。 系， 但系佢就净系够咁样，即系佢就系即系你睇翻佢得失球而家变翻系零嘅。 系啊， 你谂下呢队波。佢系可以1-0、1-0、1-1咁样和到低过佢啲赛， 佢好容易散啦、啊。 但系佢一散亲咧，就四球五球咁样肥肥漏。 所以根本上呢啲球队我真係觉得 呢队 好早已经判咗佢唔会争前四。 係个命运就永远都系咁。即係你以往以前又系咁。即係好脆弱嘅队波。但係有时即係历代就出嗰啲好好嘅 player, 好早早 charming 嘅 ,ok。 加斯居里啊 加斯居里啊 华道啊真奥尼啊。 啲原木嘅足球但係你要佢成季打 keep 住呢就真係好难。同埋好多时呢领队又整死佢㗎。比如佢今届Willable S, 咁然之後好啦災難完之後嚟咗個 Sherwood,Sherwood 一嚟到幾場唔輸啦跟住然之後你到到而家呢其實都你都可以咁講就係你都幾同意下一屆佢真係要換一換個領隊要穩穩定因為我諗係個即係佢嗰個料子係真係有限你比如你見到佢場場都係 keep 住打442嘅佢仲係要打啲好old school 嘅442嘅咁複雜少少嘅陣式佢唔係好識打啦仲有就係呢你發覺呢又唔知係乜嘢魔咒嚟或者入面嗰個管理都係有問題即係發覺無論乜嘢領隊都好好地地呢喺熱刺呢就會開始 short 㗎啦即係呢打好多打五六場波呢佢就開始 short 嘅我想嗱因為我冇做咗個禮拜啦即係如果我上個禮拜做我好想質疑一樣嘢即係俾咗少時間我嘥少人我想講返對上有兩場嘅聯賽呢你真係覺得好撚奇怪。嗱首先就係你其實近五場呢如果你只係齋數聯賽唔好計打迪尼普嗰兩場歐霸呢其實佢又唔係話勁差嘅三勝兩負啦輸咗兩場啦咁但係都唔係話即係都贏下輸下。但係我想講呢但係呢有啲嘢係唔明白嘅譬如話呢佢有一場係喺 但佢對車仔就輸1-4啦。 佢喺車仔之前嗰場呢佢對 Cardiff 呢你見到佢好正正常常擺返一個陣容出嚟就係多神拍住Dawson拍住應該係拍住雲道漢就打上打中 間 啦。Norton 呢就打右閘啦左閘就係Friars 啦即係以前喺曼聯嗰個僆仔啦。好啦咁艾朗連龍打右邊啦好正常。然之後一對防中呢就應該係寶蓮奴丹比尼 ,ok? 唐新就打左邊咁然之後呢蘇達度就艾迪巴約 打雙箭頭。 雙箭頭咁442砌好晒㗎啦。咁嗱呢個陣容1-0贏 Cardiff,ok? 唔好講佢打得好唔好個陣容係個陣容係正常嘅你即係基本上冇咗 Kyle Walker 之類嘅打完呢場波丹比利傷咗嘅好啦咁我就講佢打車仔嗰場波係點排喎打車仔嗰場波呢就真係呢嘆為觀止啦洛利斯龍門好啦卡寶爾及帕多神就 再搵佢打中堅哎 嗱呢個嘢開啦已經 試過一次 都識講啦無理拉或你呢就走換就執咗個卡寶 我梗係記得啦對利物浦嗰場嘛 災難呢度第一呢度中堅係災難嚟嘅第二你睇返對上幾場啦卡寶爾又係冇乜點你冇乜點出一喂打到呢場波係倫敦打俾對車仔喎放唔一聲放佢出嚟放個卡寶爾搭呢、這個Dawson, ok, 雲道漢打返隻閘打返隻左閘右閘呢就係Kyle Walker, 唔係右閘係 Norton, 咁然之後呢中場仲奇怪好啦由右中場數起 ,Kyle Walker 就由右閘呢就拱前咗一格呢 右中場 就打咗右中場咁呢個位呢係連龍打開㗎但連龍呢場有出連龍呢 左翼 唔係我講得太跳得太快跟然之後對防中呢就出 賓特納 就賓特納搭 Sandro 呢兩個都喂 冇踢過 冇踢過 Sandro 呢有幾場波呢後備出嚟啦 一齊冇踢過 完全冇仗冇狀態係冇夾過嘅再講一次呢場個對手係車路士跟住然之後右邊呢 作客 右中場我頭先講咗係 Kyle Walker 往前一格左中場就擺斯格神喎就又唔係之前 又好耐冇出喎 又係好耐冇出 唐新喎唐新 冇傷喎擺喺後備嘅 ,ok, 艾力神呢場冇嘅冇後備跟住然之後個前鋒係艾迪巴約搭連龍嘅艾朗連龍打前鋒喂你睇即係 recommend 大家睇返嗰場 波。唔係等陣先唔係我冇睇場波但其實佢唔係打 4-5-1 㗎。你頭樣擺法至4-5-1多啲喎。 我有睇嗰場波基本上係一個4-4-1-1啦你當佢。艾朗連龍係喺艾迪巴約後面啦但係話俾你聽 唔得㗎喎。 整場波嘅過程艾迪巴約成日就返 後攞波。 返到後攞波。OK, 連龍就走咗兩邊 跟住連龍走中間 走 跟住 Kyle Walker 又扮撚曬自己係中鋒又走埋中間 我完全喂打到亂鳩曬龍，但佢你又唔好理佢。唔係，因為佢對住嗰隻叫做車仔，嗱車仔嗱嗱又唔好話我哋今日唔係講車仔，又講多少車仔。車仔最近都開始變㗎，嗱變吞翻啦去翻咧幾年前嗰隊摩連奴隊啊，萬二 上半場 萬二 悶死你， 悶撚死你，五十零六分分鐘咧就開始撳掣，所以係咁，所以你好似幻覺就覺得，咦你擺呢個怪陣出嚟頂撚得到五十幾分鐘喎、啊？其实嗰五十几分钟大家都喺度 hea 踢噶，好捻辛苦嘅睇嗰场波， 等时间。 咁啊，跟住然之后最后嘅结果就唔使我讲啦，四个窿， 四比一， 四个一咁样啦。唔、你见到搞乜捻嘢咧？跟住我寻晚睇翻咧，寻晚我有睇嘅嗰场波， 竟然 吓，唔、你等我多一阵，因为我要开翻嗰个 Europa 嗰个 阵容，即系对奔飞加嗰场， 对奔飞加嗰个啊嗰场， 知系嘛？ 系啊，我寻晚因为 大陆就我有睇， 系， 我有个阵容喺手， 系 诶龙门就洛里斯啦，后防就卡尔沃加、卡保尔、维顿汉、洛顿，中场咧就艾朗连龙、保连奴、艾力神、新造。跟住前面就艾迪巴约搭一个 Harry Kane 就第二次升份啦，咁啊系啱啦，嗱我又可以解释下啦， 系 咁寻晚嗰个阵容咧有几个调动啦，嗰、个中间就换咗云道汉就搭呢个卡保尔， 卡保尔 点解咧？因为多神受伤啊，对车仔嗰场拉伤咗，有排唔使踢噶啦又，咁啊咁呢度做咗个调动啦，好啦，保连奴你叫佢放翻出嚟咯，艾力神又伤愈复出咯，山道 Sandro 佢继续摆佢落去。Sandro 昨晚嗰場波一樣踢得唔好嘅，好啦，咁佢堅持要打4-4-2，咁我又唔明啦，你又唔出連龍咯喎、 啊， 又唔係連龍搭埋你班，又唔係蘇達道喎，最撚貴嗰個2000多万又唔出，都 係 擺喺後備，都應該係蘇達道，係啊，冇錯，蘇達道都喺後備， 係啊， 咁你睇下啲後嗱，咁我數埋後備啦，強到爆燈嘅，後備有唐森，有 Chatlin。有蘇達道，亦都有你打之前嗰場打過嘅賓特納啊， 係啊， 即係你喂福爾摩斯都推你唔到啦，點推你噶、啊？三場波真係亂鳩咁擺，所以你話係咪你擺無論邊個做領隊喺熱刺咧，一到時候就癲咗噶啦， 係咪有鬼啊 ？short 噶，即係 鬼上身嗰啲咁樣咧、啊，你一定要亂嚟、啊，你一定要亂嚟、啊，你一定要亂嚟、啊 啊，所以 佢所以 我哋等陣講。阿仙奴唔系热刺对阿仙奴，你点讲？ 吓、 啊、你估捻到热刺摆咩出嚟？我李少讲真系估佢唔捻到噶嘛？ 我估到个龙门咯， 莫里斯咯，唔系屌你啦！你冇咁捻大声啊！你吓费度都得噶，系先 唔会啩？ 唔系基本上咧，Sheward 其实个特色就系、是、其实佢用咗少少自己喺under 21带翻嚟嘅外将、可能听话少少，宾特纳同埋阿 Harry Kane 咧都系佢啲外将嚟嘅。咁再加上重用艾迪巴约啦，基本上佢执教咧。你要 summarize 就是用重用呢三个球员，再加翻少少微调咁样咯，同埋艾力神啦，即系用翻佢做主席。 所以 系啊， 有即系咧，其实咧，我成日都讲，有时候啲球队佢唔系话真系输俾你，佢根本自毁嘅。 系 即系而譬如话你，譬如英超咧，莫热刺啊、纽卡素呢啲咧，喺历代咧自毁嘅频率系最高的。即系你唔使你咁样去睇， 即系死咁春夏秋冬，系啊，一年搞掂晒。 你话你整季热刺打最捻好嗰一两场系边两场？ 对曼联 冇咗的哥，对曼联咪打最好啦， 屌 系咪先？点解好啊？ 放两边， 因为对手 B 啊嘛，净系两边咪出波，咁咪你咁咪啱啊！踢你无论你出多神搭啊卡保尔啊或者系云道啊冇问题噶，因为你真系上上落落咗喺队中间。 因为之前嗰几场 冇入射噶嘛呢波， 未有马达， 系有马达都冇用噶，真系咁，所以你真系热刺系好难搞嘅， 系咯， 系啊，有咩补充？ 呢场 俾你讲晒啦， 喂，如果大家揾到个精华睇精华算噶啦， 你睇边场先？ 热刺嗰场啊？ 哦，唔系即系热刺对边队？ 热刺对呢个奔飞加。 哦，唔系我推荐大家你热刺睇热刺对车路士嗰场。系啊，咪尤其是如果你即系有一晚你瞓唔着啊，瞓唔着你想即系无谓数绵羊啊，嗰场即系抵， 净系攞上半场咪得咯， 净系上半场包你瞓着，话俾你听，屌你老车仔又系啊，嚟捻晒 又嚟呢啲啦， 唉，即系好捻扑街啊， 车迷又诅咒你啊， 系啊，唔系你车仔嗱，车仔嗰场波嗱我而家嗱我冇开阵容噶，我又凭记忆噶咋，嗰场波都已经抵屌啊，死人摩连奴。 主場啊嘛佢。 係啊。 你知咩你咩佢擺喂佢擺上半場擺喂幾唔進取啊。 呢度囉。 擺 你冇亂屌啊應該。 佢 廿 post 走出嚟啊。 又嚟。 又 hat 假啫最多。佢擺啊安祖市場 嚟 啊。同埋。 入波個市場嚟。 同埋夏薩特㗎咋。佢仲要擺個雙防中啊啊係咪雙防中啊三防中有啊。我從幫諗伯打正選，馬迪打正選，仲有唔知邊個，總之 拉米利斯， 拉米利斯 係啊，總之好撚保守啊。 單箭頭依度 係啦，跟住咧下半場一出嚟就奧斯卡換出嚟啦、 嗯， 就開始撳掣啦。咁咪五十零分鐘開始數 夠。我都係幫你穩定先。 誒、哎，我冇錯嘅，你穩下嗱。 你真係冇錯、啊。 我記得㗎，屌你！跟住嗰場波好撚嬲啊嘛，喺度睇，嘥撚曬我時間。你知我最近啦，日理萬機㗎嘛，屌你！真係好撚大禍啊！真係。喂，仲有咩講？ 咁你既然讀得二次陣容啦， 講下先。 啊， 呢个礼拜其实 Super Sunday 嘅 边个主场啊？我想知道 热刺主场， 热刺主场 系啦。嗱、okay ，我开个头啦、嗯。首先，你两队都系即系点讲咧？都系唔系 少少当冧啦，少少 当冧嘅。嗱，嗰边就伤兵满营啦，先奴作客嘅，同你讲过啦，冇蓝斯，冇韦舒亚，冇和国特，冇埋老萧。OK， 咁啊，都几难砌嘅。咁、嗯、你跟完之后就热刺呢边啦，就。咁有個傻嘅領隊，你諗到佢排咩陣先好講啦。咁就最近個 form 好得得好緊要囉。 嗯。 其實如果嗱，即係譬如我繼續講下熱刺啦，即係我覺得如果呢場波對阿仙奴呢，先考慮一下，懷念你都咁撚鍾意換嚟換去㗎啦，換走咗艾地巴爾先啦。 嗯。 真係㗎。嗱，第一又要倒鍋，第二呢個球員 啊，唔係 今時今日咁嘅年紀，或者咁嘅態度，你唔係咪場場要俾佢出咧？ 我覺得艾力巴約對阿仙奴係有啲點講？佢會盡力啲咯，對阿仙奴有啲仇恨。 但係我覺得你而家嗱幾件應該嗱，假定佢係冇傷嘅，歐霸艾力神有出，艾力神應該要打大佬要交嘢，仲有一個。你點會開始收埋佢嚟踢嘅呢就係、是、蘇達度。點搞啊二千幾百萬磅入咗幾粒波每一粒貴到撲街幾百萬磅一球波。 啱啱交粒俾你囉。 你老味真係。 啱啱入咗囉。 出 carry king 喎、啊。佢搞唔掂㗎真係。咁所以我覺得首先第一個我會收起嘅艾利巴約囉。我自己。 咁邊個打前呢 喂 蘇達度。 咁冇乜人傷㗎咋好撚多人都打得㗎。你鍾意你打返兩個前鋒㗎、啊、連龍搭蘇達度囉你咁撚鍾意你我唔知佢點解會欣賞。 不過有啲球員呢其實我知道應該係睇返啲外電係同佢係好唔咬言嘅例如阿 Chatley 呢 係 同佢已經嗌曬交啦。咁啊呢個球員 應該啊你 Chatley 要爭取打世界盃㗎嘛。 但係呢 Chatley 其實就算阿維拉斯波亞斯教嗰陣時呢就算佢後備入梯其實佢自己都好唔滿意嘅。佢、嗰個比賽態度其實係真係有啲問題嘅。咁、去到 Stewart 就好少用佢囉。 係。咁啊 ,Stephen 呢呢場波。 你嘅目標係你目標係諗住攞幾分走呢 唔係唔輸得㗎呢場波。 目標你對通常對熱刺就係第一個反應就係一定唔肯輸得㗎啦。呢、這個我諗俾即係我諗啲資深嘅阿迷呢係呢場波比對 曼聯最大嘅打比 對車仔嗰啲更重要嘅呢場波係一定唔肯輸得俾佢嘅。咁所以係你問我梗係直頭望攞三分啦。唔好話爭唔爭標對住熱刺就係第一個反應就係一定要贏。呢、這個係完全唔需要問啦直頭係。對熱刺就乜都唔使講，贏 就等於我哋今個禮拜利物浦一定要贏，曼聯一樣， 一陣先講嗰陣。 咁但係就咁你問我哋話係兩隊個 form 都唔係好嘅，但係而近排熱刺咧係更差嘅。你問我覺得係今屆兩次對過，兩次阿仙奴主場，兩次都贏 一比零咯。 即係總杯就贏二比零。 啊，總杯就二比零。 係啦，咁 冇乜人擺噶咯，阿記。Podolski、張山，跟住可能係 擺就有人擺 嘅，卡蘇 嘅擺到出嚟， 冇咁惡咁解啫。 你費明尼啊嗰啲擺得齊嘅，即係個陣容唔係太弱嘅。 啱啱好嘅喎，五件係咪啊？ 咁你唔好忘記仲有個基拿比咧。 基拿比 係 呢隻新仔其實係已經傳緊多蒙特想針佢啦，係啦，因為其實係我覺得就你話講個陣容就梗係熱刺就齊腳啦，即係睇上邊名單，阿記嘅十一個， 係， 傷曬一個，熱刺係七個，咁但係就睇落去就可能相對嚟講對佢比較大鑊就係阿多神啦，係，即係我覺得就多神對佢哋影響係最大嘅，因為佢中堅組合咧。 冇㗎啦，點樣換都係雲道漢、帕卡姆爾㗎啦。 今屆係跌窩跌得 幾緊要嘅、嗯。你問我，即係舊年大家覺得 舊年好好， 好 sharp， 舊年好好。 咁、嗯、我唔知係咪因為 係喺亞積士係咪亞積士啊？嗰陣時嗰時仲好，嚟到英超啊，真係越踢越差。 我真係覺得這次就有兩球員就真係我上次上一集上禮拜足球頻道講 有講過， 一個維頓湯啦、啊嗯，一個何志比啦、啊。当初两个都是 揀咗、 阿斯奴上针，同样时间针，佢结果揀了二次啦，即系两个都系希望多啲上阵机会。上阵机会多啊，打球会个嗰、那个无论 表现、 背景或者个实力，或者甚至成个成绩，你见到就系、是、都系揀唔掂嘅。即系佢如果系想话争取个嗰样嘢，何志比就借咗富咸啦。 嗯。 维顿我自己越打越差啦，今年。 系，佢都话过可能有机会会转会啦，要求 下季。咁所以你问我就我觉得系小胜啊， 嗯， 小胜啊，我觉得会小胜。 嗯， 系。 咁啊，应该赵庆都系亚技高啲嘅吓，热刺就真系呢排真系好。 因为其实诶，当然系打比就一定系会大家肉紧啲嘅，但系问题即系如果佢真系要争，我唔知系欧霸系咪下个礼拜继续打啦。如果真系要争嘅话咧，就我觉得热刺就真系有机会可能两头唔到岸。 嗯， 即系如果你即系如果需要咁样讲咧，我会觉得系即系可能会影响热刺嘅表现添。 系嗱，补充一下啦 ，EV 就睇下先啦 ，EV 就话卡士堂系出得噶啦、嗯，啊，哇，卡士堂 ，OK， 咁啊即系中场多可用啦。 嗯， 基拿比就佢话基拿比啊咩多蒙特单嘢系记者要嚟开饭嘅啫，啊就唔系坚嘢嚟嘅咁样啦。 咁啊即系呢个卡士堂出得咁啊，令翻记翻起呢个得中场得天下呢句说话啦。早两个月之前 ，OK 得 咁啊睇下，咁我都好期待。如果佢真系有得用嘅话，会即系踢个位置会系点样摆？ 咁讲佢真系如果又系咁不智地又系摆个4-4-2出嚟咧，咁我觉得佢真系真系会输中场输得好紧要嘅，因为对上第一次季初出嘅时候，大家对热刺有同景啦，因为买咗咁多球员，佢打出嚟嘅化学作用都当其时都系 OK 嘅， 系 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去到足总杯咧，你发觉已经系对波系走了。 其实季初、即系我讲紧好早好早之前咧，足总呢个热刺头几场波其实好似个我记得好似头三场都赢嘅，同利物浦都一样嘅，都系赢好少比数。咁嗰阵都未必觉得咁差嘅，所以我有时觉得其实讲到热刺。老细搞乱咗队波多过少少系个教练功能够咯，呢、 啊、 一点我谂系你去到今年你埋单计数，你一定系会觉得系由于你买一个巴尔，然后侵咁多人入嚟，又搞乱晒队波未熟习，即系呢个反而系今年 读多一个 EV 啦。咁佢就话云道汉嗰个咧就唔系咩，唔系上阵机会，系位置问题。以次承诺佢咧就系俾佢踢多啲中坚。当时阿仙奴签过佢咩？想 签佢嗰阵时， 我就签佢嗰阵就系想系揾佢踢左闸。呢、這个球员咧系踢左闸系好过踢中间嘅， 系 因为佢嗰、那个佢 速度 助攻 同埋爆嘅能力，带个波上去杀个 系啊。咁但系就踢中间亦可嘅， 系 咁但系就即系 咁佢结果喺热刺。踢多啲中间，其实佢都好多时踢右闸，踢左闸， 左闸。 讲真，博阿斯用佢踢左闸系仲多过打中 间， 系呢个事实。 但系听即系星期日嗰场波就可能都要串住个中间先啦、 嗯， 因为冇人 啊，都系我多信都系一个真系对热刺嚟讲都系， 所以佢今日季初买高尔卡系好错嘅嘅着嚟。 系咁啊，点啊？使唔使休息一阵？我 最后啦，最后讲多少少嘢先啦。咁啊，又系关于翻我哋足球频道嘅。 系 咁啊，因为 Hamster 兄啦， 哦 ，OK， 回归 咁啊，回归咗咁啊，所以咧，咁佢就其实整咗个 game 嘅。咁我睇咗好耐之后咧，大致上明佢。 不如搵人介绍下 Hamster 兄先啦。 明佢讲咩啦？ 系大家都我哋大家就知边个系 Hamster 啦。 系 咁、啊，你搵人介绍。 我又唔算话真系好熟啦。咁但系当然喺 Soccer Wise 嘅年代，即系四五年之前已经系即系好热心嘅网友啦，同埋。都有 design 啲 game 俾我哋玩啦，咁以往都系即系数据处理专家啦，帮我哋计数啦 ，check 好多呢啲计分啊嗰啲嘢啦，咁啊都我哋都好即系多谢佢啦。 我哋早几年就都试过有一季系搞嗰个差唔多整整一季嘅， 整一季好似 就一个股即系股波嘅，咁啊嗰个都系多得阿 Hamster 兄啦，就帮我哋即系设计咗个比赛，咁到最后就由我記得都有冠亞季軍㗎，有獎品有成㗎。咁就 Hamster 兄最近就登錄我哋嘅足球頻道嘅 Facebook 啦，咁所以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就開咗一條叫做英超列強股波王嘅遊戲嘅。咁、嗯、啊， 可惜有曼聯， 跟 有啲名不符實， 係咪啊？ 係。 咁 咁人哋覺得曼聯係列強。 唔係嘅，有啲人挨過佢，叫佢加翻入曼聯，佢先考慮嘅。 咁、okay. 啊其實好詳盡嘅嗰個遊戲玩法，咁、其實佢都寫得好清楚嘅。咁我諗大家再揾翻嗰條 thread 啦，咁咧就開始咗啦，遊戲就會由將會由今個禮拜開始嘅。咁就我見到有啲朋友都開始就即係俾預測㗎啦。咁啊，我諗稍後其實就每一個禮拜 Hamster 應該都會做翻個 記錄 嘅。咁就然之後就即係睇下到最，我諗係應該玩到季尾啦。我諗就係、玩到季尾就即係會有冠軍啊，冠軍啦、啊。咁 我可以表示下的總， 諗啲禮物出嚟啦、好嘛、啊，即係獎勵下啦。我諗點啊？你諗到未啊？ 的總不如貢獻啲靚模出嚟俾。 突然間你咁樣嘛？ 因為咁樣啦，俾阿的總諗 啊，俾我諗 呢啲，你諗收埋紫色噶嘛？ 總之我哋答應啦，就係呢個遊戲叫做英超列強古波王。咁、我哋就會 Regga 就會出禮物啦， 係 啦，咁啊希望鼓勵下大家踴躍參加啦。咁、啊 我講一講少少嘢先啦，因為好多網友都會問咁啊、其實呢佢點解 list 即係講返個遊戲啦，其實點解 list 咗五隊為列強呢，因為呢嚟緊仲有十周嘅賽事啦，都會以五隊作為重心嘅，咁所以佢就會咁樣分、而點解你會去到睇到嘅就話即係 Win 1 Win 2啊成嘅，其實類似古波膽嘅形式嚟嘅、就係話究竟係你覺得如果列強同其他弱隊對壘嘅時候，最主要你覺得佢係贏一球啊、贏兩球啊，定係輸多過一球或者兩球以上？咁、然之後咧就會有個分數去計出嚟。 本週嘅可供提供嘅競猜賽事就包括有五場嘅、第一個列強係曼城，曼城就會作客對後城嘅。咁第二個列強就係車路士，佢就會作客對呢個阿士東維拉。第三個列強就係曼聯，就會主場對利物浦啦、第四利物浦都係列強啊、第四場佢。第四个都系 咩意思啊？列 强就是、利物浦作客对曼联 ，OK。第五个列强就是阿仙奴，阿仙奴咧就是、作客对热刺嘅，咁、佢就系咁分。咁啊，我谂啊，大家上翻去嗰条 thread 睇啦，好嘛？然之后就唔难理解嘅，可以大家应该好容易 鼓励大家落佢心水啦。 系好啦，咁啊，我哋有休息一阵先， 休息一阵先， 翻嚟先再讲埋另外嗰场啦。 好。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啊。